最近香港社会一啲即系好混乱咧，同埋都几奇怪嘅一啲现象。一嚟咧就系、是、特首佢嘅言论咧，系令本身喺香港社会已经好分化嘅一啲唔同嘅团体同埋力量咧，更加系有好深化、好深化嘅矛盾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一种咧，差唔多系白色恐怖咁上下啦。一嚟咧，佢可以用一啲咁样嘅语言咧，去即系威胁 ICAC 呢啲咁独立嘅司法同埋调查嘅、政府嘅部分啦，即系话如果你查唔到人哋系有贪污咧，你就要一系就唔好接呢啲调查啦，一系咧你就要道歉，即系好似如果唔系定到佢罪咧，就系唔查得嘅咁样。哇，咁死啦，咁仲得了嘅？即系香港有一个传统是有法治和其他一些是象征着有很成熟的社会体制，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大都会，有这些这么健全的传统，都是因为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一类型的监察部分和结构，才可以令一般住在这里和会来的人有信心。咁你咁样做咧，基本上就系直接破坏咗呢个城市嘅秩序，呢个城市嘅法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加强咗一种咧，系所谓好似批判性嘅咁样嘅传统，即系个场馆出边，你已经知道系有好多好多等紧你嘅社运人士啦，系同呢啲边缘青年，同呢啲系类似黑社会人物咧，系对峙噶啦。咁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居然仲会火上加油，仲讲一啲咧系咁深化两边之间嘅矛盾嘅一啲言论咧，唔单止系冇诚意去团结香港嘅社会，调翻转头咧，仲有少少咧系好似独裁啦，同埋咧系恐吓咁样嘅口气。咁佢自己本人咧，佢讲啲嘢咧，其实都好奇怪噶。我哋听下另外一段录音啊，呢个亦都系佢论坛里面咧，系话自己去咗天水围几次嘅一段录音嚟噶。 我上任一年嚟过元朗，包括天水围十几次。应该讲系微服出巡十几次。 大家听到他说自己微服出巡，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其实我自己记得，譬如在港英时代，那时英国的委任的官员，譬如领袖这样，他落区譬如巡视一下公屋的住户这样，那都可能报界会形容他是微服出巡的，因为那时都是殖民主义者落去的 colonized， 就是被殖民的人口度去睇咁样啦，但系嗰阵时嗰种微服出巡咧，就系人哋讲嘅，就唔系嗰个人自己本身话自己微服出巡咁搞笑嘅，因为微服出巡通常其实都系形容一个皇帝落去民间咁叫做微服出巡啦，或者系好高地位嘅人落去巡咁先叫微服出巡啦。咁佢咁样讲，即系话自己高高在上啦。咁佢作为一个特首，佢其实应该服务香港嘅人口啦。咁佢竟然会觉得自己系咁高地位嘅，即系佢觉得其实好似要佢梳尊降贵咁样样去落区嘅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唔要面嘅一个方法去讲呢样嘢。但系咧，佢仲讲到自己即系好威咁样啊！我真系攞嚟咁多次啦，我好关心你哋啦咁样。咁呢个咧系一个奇怪嘅方法咧去形容佢自己嘅探访嘅。咁另外一方面咧，香港嘅社会而家咧亦都系对警队咧嗰个怀疑咧系好深。一般嘅市民咧，佢哋对警队咧都系好抱怨，就系因为好多类似咁样嘅情况，佢哋觉得咧警队系有选择性地执法。咁呢个咧其实我哋唔知嘅。今次嘅混乱咧就拉咗四个人，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大家都识嘅一个社运人士。咁 电视亦都有拍到佢咧，就系有劈咗一张接耳去特首嘅车度嘅。咁不过就冇掟中人。咁另外三个系咩人呢就唔知道，唔知道系金毛青年啦，定抑或系社运人士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根据警队讲咧，就系佢哋公平咁样去执法嘅，即系只系睇现场证据咁样。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好多人影到好多相同埋 video 放晒上 YouTube 同埋 Facebook。因为已经媒体上面就和谐了，所以你不可以再在电视上看到这些 footage， 但是好彩还有互联网，那是看到呢是这些社运人士是被那些金毛青年是打的，但是呢警队没有拉到这些人。那原因是什么呢？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混乱所以拉不完定是怎样呢？但是市民对警队的信心呢是失了很多，他们觉得是因为上面砸下来，所以警员呢就不做事了，由得你们被人打，这样到最后可能求其先拉少量这样。结果呢也都令到市民呢是憎了警察的。很多不是全部的市民，但是很多市民现时都对警员是很怀疑，憎了警察，觉得警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皇家警察，这样是保护市民，调翻转头呢是保护强权，保护政府去欺压啲市民嘅，即系譬如市民俾人打都翘起只手唔帮手嘅咁样。咁呢个咧，其实亦都对现时做紧警察嘅人咧系好大压力。我自己咧有一个咧非常之好嘅朋友，佢都系做警察嘅。咁最近咧，我几乎日日都会同佢倾下偈，即系佢翻工之前，我都会 say 下 hi 啊，同佢讲少少舒服嘅说话，因为我觉得佢翻工真系好惨。咁佢同我咧系完全唔讲政治嘅，但系咧佢会话俾我听咧，佢而家咧系做嘢咧好大压力同埋好难，因为市民当佢哋系出气袋。咁呢个咧系好 make sense 啦，因为官逼民反系嘛，咁市民当然系唔满意政府先至会出气啦，喺啲警察上面。咁但系其实警察自己本人，咁都有好多唔同嘅人係做呢一个职业㗎嘛。咁有啲人可能佢真係会觉得啊，市民係唔啱嘅，你哋啲商人嚟嘅，我唔理你咁样。咁我唔排除有可能啦。但大部分嘅警察呢，尤其是係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咁佢哋可能呢都係当係打一份工，始终都係打工仔，尤其是而家香港搵食比较难。咁上头压落嚟要做嘢，咁你可以点呢？係咪咁纪律部队你唔可以唔听 order 㗎嘛。咁但係又唔可以将呢啲嘢係用口头去解释俾市民听喎。咁所以其实佢哋都好唔开心嘅。所以有陣时我觉得佢哋都好惨嘅，真係。尤其是不嬲都喺香港长大嘅本地香港人，佢哋都其实好爱呢笪地方嘅。但係权力唔喺佢哋度。咁作为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呢，咁其实係完全冇办法啦。即係佢哋又冇办法，我哋又冇办法啦。咁但係呢，关心下香港社会现时而家呢一种咧咁猜忌，同埋尽量唔好步入咗好似差唔多系文革嗰一种咁样去批斗嘅一种文化，或者系好似以前台湾未解严之前嘅嗰种白色恐怖咁样，样样都会惊政府揾你麻烦嘅，样样都要自我审查嘅。咁呢个作为关心香港社会人士系非常之重要，无论系看新聞的人定是做新聞的人都非常之重要。今晚和大家分享到這裡，下個星期再回來在大觀園繼續，拜拜。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